2013年一月至到12月，差唔多整整一年嘅时间，我喺立法会办公室每星期录影一集《历史在笑》，主题系五四运动与中国，每集一小时喺 My Radio 播出。五四运动与中国总计播出45集，内容包括五四事件、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大学制肘、人物与思潮。103年前的五四运动固然是北京学生爱国民主运动，亦都是移风易俗的中国新文化运动，当时是一个思想解放兼容并包的时代。港共政权教育当局揣摩北京意志，最近以推动新时代国民教育为名，搞思想改造的洗脑勾当，配合中共极权统治，驯化奴化香港的中小学生。 为了抗衡港共政权的思想改造教育，五四运动与中国45集节目重新制作，配上中文字幕，9月1日起逢星期一四晚上7点在 My Radio YouTube 频道播出。敬请各位新知旧语收听收看和付费支持，多谢大家。 好，翻翻嚟第三节，继续讲谭嗣同啊。咁头先我哋讲到所谓三纲五伦啊，三纲就系君为臣纲啊，呢个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咁边个系纲咧？嗰、那个就大晒嘅。OK， 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系嘛？我系君，你系臣，咁我系老细，你系伙计。OK， 父为子纲，我系你老豆，你系我仔，咁讲咩啫？系咪？我是你老公，我是夫，你是妻，我是纲、啊、你是附属的，你是木，这个就叫三纲。三纲又由五伦而来的，五伦就是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这些就是所谓明教。个老豆不啱你不得他，个老公出面包二奶你要委屈求全，顾全大局，是不是、不要讲离婚，你又話一提離婚就破壞團結喎，即係等於民主派、民主黨入咗中聯辦，係嘛？密室談判同共產黨私相授受，出賣香港人，跟住你指責佢，佢話你破壞團結、分裂泛民，咁咪即係等於個老婆知道個老公係嘛？出邊有條女，跟住同佢講我要同你離婚，跟住個老公啊夫為妻綱啊，我話事 ，OK， 唔好阿支阿助。系嘛？唔好破坏团结，搞咩离婚啊？系嘛？搞咩分裂啊？咁都得啊？系咪？一样啫嘛。明教害人，到今日为止都系。你睇翻佢嗰段文字对明教嘅抨击，好多时就话好，有啲人就形容系一个片面之见，同埋单丝失伤。即系我哋睇翻，有个人形容呢一个所谓朱熹。或者宋儒的程颢、程昱两兄弟是以礼杀人，谭嗣同就认为明教是以明杀人，是吗？所谓三纲五伦，是吗？里面所讲的，即是这个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即是封建社会里面各种道德行为规范的一个基本的纲领。但到了今时今日，你仍然继续用这个君臣，是吗？父子、夫妻、兄弟、朋友啊，这个所谓作为各种道德行为的一个绝对的一个行为的规范呢，一个绝对的纲领呢，是有问题的嘛，是吗？这个三纲五伦是统治者用来奴役人民的工具，是吗？所以即是谭嗣同认为这个是找老陈的嘛，是吗？谭嗣同反帝制、反专制、啊、反这个即是异族统治，是吗？他就是一个所谓君臣的纲常，是吗？用这个来做一个即是压制奴役人民的一个藉口。所以你不否定了这种所谓君臣、君为臣纲的这种理论的话呢，或者这种道德规范、啊、你是没得搞的，是吧？所以他是反对这个君主专制、啊、也是因为 即係對呢個所謂君為臣綱咧，係唔同嘅。所以譚志同佢係比較佢嗰啲思想咧，即係喺佢對所謂君為臣綱嗰個反對啊，然後佢提出一啲主張咧，係比較類似法國嘅盧蘇嘅嗰啲所謂契約論，係嘛？即係嗰個意思就係君主係來自民，民可以大家一齊舉一個君主出嚟，但係亦都可以大家一齊去廢一個君主。那個舉與廢，咪即係現代民主政治嘅選舉罷免咯，係咪啊？舉就係選舉啊嘛，可以共舉其君，又可以共廢其君，係咪？呢、這個君主係我哋一齊共同選舉產生嘅，係嘛？共舉、共廢就罷免佢，係嘛？舉同廢，一個就係選舉，一個就係罷免。當然佢個講法唔係話講到咁清楚啦，係咪？另外一樣咧，就係喺呢個專制帝王統治嘅時候，佢有一種叛逆嘅講法啦嘛。其實喺現代嘅一啲國家嘅憲法裏邊都有可能有呢啲嘅喎，係嘛？或者法律裏邊咁，但係咪啲民主國家通常就唔會有咩叫叛逆啊，或者叛亂咧？咁你當然嘅國家安全好重要啦，係咪？咁如果你係譬如美國都好啦，咁你而家啊呢個恐怖襲擊，咁如果假設你係美國嘅人做嘅，係嘛？咁呢個就可以當係一種即係或者好狹義咁樣解釋，呢種都可以一個叛亂嚟嘅喎，係咪？即、就、係、是、對國家對人民嘅一種叛逆，係嘛？但係喺專制帝王統治底下嘅呢種叛逆咧，就係單單指作為臣民對君主嘅所謂不敬，係嘛？咁呢個就係叫叛逆啦，係咪？咁所以大家又可以睇下熒光幕啦，呢一段文字啊，即係呢兩段文字咧，就亦都係即係譚志同所講嘅啊。第一段就係叛逆者，君子君主創之以動嚇天下之名，不然比君主未有不自叛逆來者也。不為君主，即利以叛逆；偶為君主，又僭以帝天。嗱，呢個講法就都頗清楚啦，係咪？你話叛逆係咩咧？叛亂係咩咧？就君主，即係話或者統治者，佢創立一個咁嘅講法，愛嚟恫嚇啊！或者洞嚇天下，即係一個名嚟嘅，即係一個或者一個名義，係嘛？你就叛逆啦。所以基本法廿三條咧，其中一個就係要行呢個特區政府即係立法禁止嗰啲所謂煽動顛覆嘅行為，嗰個都唔係叛逆添啊，係煽動你顛覆啊，煽動你叛逆啊，啊！因为这个是一个君主或者一个专制帝王或者一个统治者借这个叛逆这个词或者这个名爱来恐吓人民的 ,ok? 如果不是的话，谭志同就认为比君主未有不自叛逆来者也。喂，你做得皇帝，你都可能是叛逆前朝的皇帝，咁你先有机会做皇帝咁啊，大佬系咪？中国人成日讲系嘛，即系呢个所谓成王败寇，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系嘛？咁你刘邦个天下点得嚟嘅先？系咪？系嘛？你唐太宗嘅天下，咪呢个唐太祖啦，咪唐高祖啦，咪天下点得嚟先？系嘛？你喂都是因为如果你讲唐太宗李世民就在元武门杀他大佬同埋杀他细佬，跟住走去恐吓他老豆李渊，咪俾个皇帝佢做嘅啫嘛。不过后来就佢贞观之治，唐朝盛世系嘛？李渊咁你何尝唔系对呢个隋炀帝嘅叛逆咧？系嘛？一样嘅啫嘛。所以比君主未有不来。未有不自叛逆来者，不为君主，即利以叛逆；偶为君主，又僭以帝天。这句最绝， 咩意思呢？当你唔系做皇帝嘅时候，你做唔到皇帝，你就叛逆啦嘛，所以败者为寇啊嘛。但系当你做咗皇帝之后咧，偶然做咗君主之后咧，你就即系有啲人就会潜意帝天啊，呢个系天命所啊，即系天命所受嘅。唉，所以刘邦做咗呢个皇帝之后啊，汉高祖咁，于是就有人话佢有啲帝像啦，帮佢喺度穿凿附会。讲下当年啊，咩赤帝子、白帝子啊，讲下呢啲故事啊嘛，都有啲柴仔啊所做嘅。咁为咗要即系代表呢个皇帝咧，佢之所以做皇帝咧，系天命所授。嗱，另外一段咧，谭嗣同所讲嘅，即系话嗱，呢一啲所谓叛逆咧，其实系咁解嘅啫。咁啊，跟住佢就话啦，呢个更进一步，非常进步嘅思想，比君之不善，人人。得而禄之，初无所谓叛逆，现为各国计，莫若明目张胆，待其格政，废其所谓君主，而择其国之贤明者，谓之民主。啊，嗱，呢个百几年前，谭嗣同话：你唔好同我讲咩叫叛逆啦，系咪？个个都系叛逆者啦，系咪？真真正正嘅就係，如果呢個比君之不善，呢個皇帝做得唔好，就人人得而戮之，戮之就殺咗佢啊，大佬，係嘛？或者消滅佢啊，或者掹佢落台啦。初無所謂叛逆，呢啲同叛逆冇關嘅，係咪？呢個亦都係孟子當年所講民諸一夫就矣，未民是君也嗰個講法一樣啫嘛，係咪？係嘛？佢話。真真正正積極的做法就應該明目張膽待其革政，改革嗰個政治，廢君主，然後在呢個國家裏邊揾個賢明之人，係嘛？即係舉佢出嚟，為之民主。咁呢個係咪好清楚？所以冇所謂叛逆。好啦，今天你講到不能夠對抗中央，咁呢個等於對抗中央就叛逆啦，叛逆者就不能夠做特首啦嘛。是不是？咁而家呢種講法咪同譚志同當年所反對嘅，係嘛？有咩分別咧？請問？ 堅持話我要見 佢港獨㗎啦，係啊，啲 人係啊，明先得，你唔係。話你鄧炳強交咪咁解咯，話你鄧炳強無私咪咁樣解咯，慶祝雙十或者紀念辛亥革命。 好，嗱，头先讲嗰个咧，其实就系君为臣纲啊，呢三纲嘅第一纲，即系君臣嘅纲常。即系喺谭嗣同嚟讲咧，即系佢嗰个心嗰个分析就好清楚，大家睇到，我哋由君主变民主啦 ，OK， 皇帝系可以杀得嘅，系嘛？即系皇帝唔系唔杀得嘅，系嘛？所以谭嗣同其实你睇翻佢成个思想咧，即系喺佢脑海里边咧，佢系充满一啲所谓民族革命嘅思想。即系佢心里边咧，系主张咧，即系同呢个，即系老实讲，即系，佢同当时康梁嗰个或者叫做保皇党个主张嘅实质上系有不同。其实佢系利用光绪呢一个所谓变法或者行新政，即系佢觉得呢个只系一个手段嚟，系咪？到最后个目的咧，都系要排满。同埋 結束呢個君主嘅統治。所以君為臣綱啊，呢個所謂君臣之間嘅綱上，喺呢個譚志同嚟講咧，佢係覺得呢個君主係要廢除嘅。但係第二咧就係關於父子嘅綱上，第二綱啊嘛，係咪？即明教主要嚟自呢三綱五倫啦，係咪？譚志同認為呢個君臣之名啊，即係你可以合眾人之力將佢破咗佢都得，係咪？搞革命咪得咯，推翻個皇帝咪得咯，係咪？共舉一個賢明之士做呢個領導人，係咪？又可以共廢一個人，罷免佢咁啊。佢話呢個所謂君臣之名呢種名教，仲可以利用一種革命嘅方式嚟打破佢，但係父子之名咧，呢個就難搞啦，因為呢個係 born with。天生出嚟嘅，系嘛？即系天之所命，系嘛？喂，系冇人够胆讲嘅。君臣之命，系嘛？或者君臣嘅纲常，一个革命咪打破咗咯，系咪？咁但系佢唯独一路留到落嚟今日，我哋仲有呢种君臣嘅纲常嘅理念，系嘛？唔可以得罪个中央政府，系嘛？唔可以及呢个习近平，系嘛？而家。将温故之身改成学而时习之，或者天天学习，学习学习近平，温故就温家宝已经玩完了 ，OK， 系嘛？唔好温故之身，而家要天天学习。喂，呢、這个咪又系即系嗰个君主纲君臣纲常，到今日为止仍然系阴魂不散啊嘛，因为你冇民主政治啊嘛，系咪？有民主政治咁咪唔会咯，谭志同废咗个君主佢搞民主咪冇嘢咯。但是父子之名呢种名教你就好难打破，因为天生是这样的。喂，你是我老豆，我冇得揀的。是不是听老豆话，是吗？你帮我杀咗个老豆呢，唔得㗎嘛，是不是？皇帝你都杀咗佢，老豆你唔杀得㗎嘛，是吗？咁所以即係父子呢一种关系呢，佢要由一个不平等变成平等咧，系唔容易嘅。所以喺头先我哋引述嗰段文字，父以名压子，你真系冇计嘅，俾佢压住嘅喎，系咪？父为子纲，系嘛？呢个又系一个即系咁多年来，系嘛？你中国传统你睇到嘅嘛，系好难有得变嘅。但系谭志同认为父为子纲呢个一定系要反对嘅，系嘛？即系。甚至乎呢个所谓父子之名是天命的睇法呢，呢个亦都系拘泥于嗰个所谓体魄之言，即系拘泥于就话个身体或者个生命嘅延续，因为有个父亲，咁有啲精子同啲卵子结合先有个仔，系嘛？咁呢个系天命嚟嘅，或者系一个即系身体上边或者呢个生命嘅延续，但系唔代表你两个就不能平等啊嘛，父子之间系咪？系嘛？所以他是提倡一个父子平等的观念，提倡父子朋友的立场，发挥这个所谓平等的精神，然后非常之严厉去批判那些传统的所谓孝道的观念。他认为这个孝和个忠一样是这么白痴的， OK？ 愚孝和愚忠一样，是吧？什么忠孝两难全啊，那些完全就是那些封建时代统治者用来统治人民的工具，是吧？基本上就不让你有任何的自由，一个忠一个孝就压住你了，是吧？说你不忠说你不孝，那你真的怎样抬头做人呢？是吧？所以他主张父子是要平等的，是吧？孝有合理的一面，也都有不合理的一面，即孔夫子当年都说了，是吧？即系如果屋企有高堂有老人家喺度嘅，父母在不远游咁，咁呢个父母在不远游都仲要系个父母真系好高龄先得啊嘛，系咪？喂，即系八九十岁系嘛，或者七八十岁身体唔好，咁你梗系唔可以远游啦，系咪？父母在不远游，那个父母好精神，五六十岁系嘛，咁你话我唔去留学啦，因为父母在不远游啊，咁你几荒谬咧，系咪？孔夫子当年讲过三年之丧，你乜都唔使做就喂喺个坟墓侧跟搭间屋仔喺度守三年之丧， 咁喺現代社會得唔得咧？你話係咪先？係嘛？所以其實即係你如果用呢個嚟，當然而家仲大鑊。你申請綜援，你要攞衰仔紙添啊，個個都係衰仔，咁啊真係不孝，係嘛？咁但係你有咩辦法咧？係咪？另外咧就係關於夫婦之間夫妻嘅綱常呢個第三，真係要講啦呢個，係嘛？因為譚志同係主張男女平等，佢認為喺封建制度底下嗰個夫婦關係係不合理嘅關係，同埋咧係不平等嘅關係嘅，係嘛？即係佢話咧，本嚟兩個人都唔係兩情相悦，父母之名，媒妁之言，跟住幫你安排一場咁嘅婚姻，係嘛？然後就終身要喺埋一齊為之夫婦，係嘛？跟住咧嗰個權力就不均等嘅，係嘛？夫為妻綱。跟住，如果你无所出，冇仔生，佢可以娶个即系最彩爱娶一个嚟生仔嘅。咁当然现代大家而家现代医学咁发达，大家知道生仔生女唔系个女人话事啊，大佬系咪？咁你有啲女人委屈咗几多年啦，冇仔生，自己都对自己自责啊。跟住咧，对个老公去诶搵、啊、个再搵个女人嚟生啊入门系嘛，做妾侍你系不能够反对啊，重男轻女系嘛？重男轻女到咩地步呢？谭志同喺佢嗰本人学嘅书里面嘅重男轻女者，自暴乱无礼之法也，搞到乱七八糟。所以谭志同好嘢噶，晚清时期佢系少数反对女子缠足，女子缠足即系扎脚啦。其实香港年轻人对于女子缠足或者扎脚真系冇咩了解嘅。不过好在六八九。佢行出嚟競選嘅時候，講佢老媽子係扎腳嘅，係咪啊？咁但係後來我哋發現，原來佢老媽子嘅腳都好大隻嘅啫，係咪？纏足女婦女纏足，呢個係非常之不人道。喺譚志同嘅講法係咩咧？係殘毀其肢體。所以呢個係佢對嗰個封建社會啊。即係嗰種控訴係嘛？佢不但止反對即係婦女全族，佢主張男女平等，甚至乎即係對於貞節啊，婦女嘅貞節啊，要求婦女貞節咧，佢係做咗即係一個即係批判啊。咁所以我哋從呢個譚志同對嗰個三綱五倫啊呢個明教。即是害人那個看法呢，其實今時今日拿出來講，它是真的有個時代的意義，是吧？這個是對我們的思想的一種禁錮，言論自由的一種傷害。所以它有一句說話，就是說，即是不為這個閉其口，使不敢槍言，是吧？乃并固其心，使不敢舌上，谂都唔准俾你谂，系咪？即系呢个系一个明教害人，不但只令到你讲都唔敢讲，又令到你谂都唔敢谂。今时今日香港，如果去到一个即系统治者或者有权势嘅人，可以做呢一种所谓不为关其口。使不敢槍言，乃並固其心，使不敢舌上，咁香港就真係徹底玩完，係咪？咁點解我話譚志同，即係我要講多集咧？其實真係有感而發，亦都覺得我上次嗰一集講譚志同嘅《沖決網羅論》同埋反明教講得唔夠徹底，有好多人可能又覺得好悶，但係實際上咧，即係佢嘅思想，今時今日我哋嚟睇。佢真係仍然有時代嘅意義，佢所反對嘅嘢，今日咧都仍然係存在嘅。所以用殷海光先生個標準咧，即係譚志同就絕對係中國嘅一個自由主義者。佢嘅政治哲學，佢呢一種所謂思想解放係咪啊？思想自由嘅呢一種咁嘅論述咧，係好值得今時今日我哋啲年青人。一再即係去反思，係咪？究竟我哋個社會而家係咪出現一種譚志同當年 所反對的那種情況。好啦，咁呢一集咧，譚志同學講完啦，下一集咧，我哋就會講梁啟超。